你母有病，你把他打；为妻有病，你把鸭蛋来熏。 我的母亲我挨打，挨不着我亲你那李桂珍。 你言说你的母亲你挨打，挨不着为妻我的身。我问问你呀、啊，是心有妻来还是心有母啊？ 我先有媳妇后有娘亲。 你言说先有妻来后有母，我就问问强人，你的身打何处来？你是怎么做的人？ 我可别说是我妈生的，我怕她不爱听，你知道。媳妇儿，我是我爸爸生的，我有证人，生我的时候我妈在场，一直看着来着。你不信问咱妈去。 你好糊涂啊。送出江，那个小王祥啊，手托鲤鱼回家，转他母吃吧，病好离床，二十四孝头一孝，留下了美名啊，万古扬。 嗨， 我的父啊，谢古人和前辈，好不该在堂上你就拷打咱的娘。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是要跟我比骨啊。我告诉你啊，我肚子里玩意儿可多了，你听着。你说比古人，咱就比古人。有一位古人细说吉祥，昔日里有个小寒心，九里三千火埋娘。九里三千火埋母，到后来他做了寒妻王。我今天要把那母亲打到后来，我得做皇上，我要登基做了殿，狗剩的娘啊，你就要凤冠下配一表堂堂，端端正正大大方方，你就是正宫娘娘哎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有千千万，良言难劝这迷心人，几个鬼针我无助。娇儿哭连声，心生一计，有有有，我何不假意摔子劝夫君回身莫忘我那亲生子。有话对儿女讲啊啊啊啊！我那糊涂的儿。

听众朋友，再会。